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啊！今個禮拜嘅浩浩雙雙啊，咁啊，今晚嘅主題咧好有趣啦，就係講求生技巧嘅。咁啊，頭先咧其實都已經講咗唔少啦嚇，咁啊 ，Jeffy 好嘢嚇，真係做到功課。咁啊，講好多嘢咧，哇！對於我嚟講啊，都係耳目一新嚇，我都第一次聽見啊，即係引啲烏蠅嚟同你即係消毒啊，嗰啲之類咁得人驚。好啦，咁啊，係咪仲有嚟補充下你？ 冇好多個， 差唔多啦， 一路繼續講啲啦， 一路講啊， 咁啊， 彈翻俾我啦，彈翻俾我咧，其實我哋要講翻一樣咧，就係小學六年班嗰陣時咧，第一次有個同學仔帶我去大會堂嘅高座兒童圖書館咧，咁啊，哇，即係我喺好多地方都講過啦，呢樣嘢即係啲文章啊咁樣，哇，我直情係如入寶山啦，係嘛，即係發覺原來唔使錢咧，係當時一個禮拜啊，唔係即係兩個禮拜就係可以讀者啦。即係一次係兩個禮拜就可以借兩本書，咁而家就梗係十幾本啦，但係當年啊，即係60年代啦，就可以借兩本，對我嚟講已經好開心啦，啊，咁啊，當然後嚟佢增加到三本，即係有三個借書證嘅，啊，而家就身份證已經得啦，但係當時係一個借書證、兩個借書證、三個借書證咁啊，咁但係咧，我好記得咧，就發現咗另一個寶藏啊，即係喺呢個圖書館入面咧，就係揾到現代科幻小說之父啊。或者一個鼻祖嘅，就係法國19世紀下半葉嘅一個法國作家，就係叫做余勒凡爾勒，就係呢個Jules Verne 啊。Jules Verne 咧，其實佢嘅作品咧，大家都耳熟能詳噶啦，啊個名雖然你未聽過，就係80日環遊世界，就係佢寫噶啦。咁但係另外仲有咧好出名嘅咧，就係海底20000里，另外咧就係神秘島。機器島、啊、格蘭特船長的兒女、氣球上的5星期，咁好多好多嘅。咁但我睇嘅呢，原來就係兒童圖書館嘅中文部嘅中譯本，但係佢係全譯本嚟嘅，佢唔係節縮本嚟嘅，因為當時好多啲兒童圖書館呢嗰啲外國嘅名著都係節譯嘅，但係佢呢啱啱呢個系列呢，就當時有一個叫建文出版社、啊、建設嘅建，文章嘅文，咁建文出版社咧，佢系如即系全译本，哇！睇到我如痴如醉。嗰时我系小学六年班，基本上我升到上 form one 吓，即系未去到 form two， 我已经睇晒噶啦。咁但系我印象最深一样嘅就系咩咧？就系、睇《神秘岛》，哇！系我最中意一本书啊。咁《神秘岛》入面咧就讲一班人咧，又系遇难啊，海难就流落去到个海岛。咁啊，海岛嗰度咧，因为就好即系。佢哋都有啲嘢漂流過去啦，即係有啲食物啊或者咩啦，但係呢佢哋都好想生火咁、可能又夜晚凍啦，或者係想有啲光啦，又想驅走啲野獸咁啦，總之就係想生個火，但係已經全部都係濕晒啦，即係啲火柴都濕晒，都冇話發生到火，都冇火柴。咁、但係竟然呢，即係佢嗰一幕呢，真係我即係好深刻印喺我個腦海呢，就係、嗰個教授嗰陣、時我就真係明白到咩叫知識就是力量。即係培根呢個名句啦。咁雖然佢講嘅嘢我唔知係咪100%係正確啊，但係即係佢作為一個事例呢，我就知道知識就是力量。佢點呢？佢就係、叫人呢，因為嗰陣時原來係好興嗰啲叫做陀錶或者叫懷錶、即係嗰陣時其實19世紀嘛，就未興腕錶嘅。咁好多人都攬住嗰個懷錶啦。咁佢就叫啲人呢就攞兩隻懷錶出嚟，佢自己有一隻咁啊，又叫人攞出嚟。咁就好小心就拆咗嗰塊呢拱形嘅玻璃，因為個懷錶個面係有塊玻璃嘛，少少拱形啦，係咪？咁就拆咗出嚟兩個咁樣嘅玻璃呢，少少拱形嘅。然後佢就叫啲人好小心呢，就係喺入面裝水入去，裝咗水入去，然後喺個邊度盡量封住佢。於是就變咗個咩啊？ 就變咗個凸鏡啦。 係啦，凸透鏡啊，我哋叫做 lens， 係咪一個 lens？ 係一個 convex 嘅 lens 啦，係咪凸透鏡就係所。咁呢個凸透鏡就攞嚟點啊？ 就可以折射啲陽光咧，咁就可以， 然後將佢聚焦，就然後生火， 係嘛？ 咁當然呢個生火咧，大家知道咧。就即使你有呢個咁樣嘅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所謂放大鏡啦，譬如我都覺得隨時咧，而家真係通街10元8塊都有一個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你而家喺個荒島度喎，咁佢就諗到咁樣嚟自制一個咁樣嘅。 嘅即係放大鏡。咁但係當然你要生火，大家都知道你一定要搵一啲呢非常之乾燥嘅乾身嘅，而且仲係最好係比較上係碎啲嘅嘅物料，唔到攞一大嚿濕木落嚟咁嘥鬼氣啦！你對住個濕木，你即係曬十日都著唔到火啦，係嘛？咁你要揾啲木碎啊，嚇、啊，或者係嗰啲樹葉啊，即係乾到不得了嘅樹葉啊，咁樣咧，咁你就擺埋一齊咧，然後就聚焦，將個太陽嚇、啊，即係最猛烈嘅時期正午啊，咁樣，咁你聚焦落去咧，點就點下咧，係真係點得著火嘅、啊。咁當然這個呢個咧，講起話點樣可以嗱，佢由水就攞到火呢、這個。幾勁啊！ 係， 但係其實同樣道理咧，冰都可以攞火喎、 啊，係 咪啊？ 哦， 因為道理一樣啫嘛。即係我講，如果你能夠你去到冰天雪地，係，但係你想生火，你完全冇辦法。咁、於是你又係啦，你能夠即係希望能夠揾到個冰，係啦，作咗出嚟，揾一嚿冰，好小心咁樣咧。當然都揾得夠個形狀差唔多，大細差唔多㗎啦。但係然後咧就打磨， 將佢打磨， 打磨。咁打磨咧。即係當然，梗係都鞋石石㗎啦，好多。但係中間口旁邊薄， 係 又係去達到一個咁樣嘅突頭嘅。 哦，呢、這個係真嘅，呢、這個係真係咧，有個北極嘅探險隊咧， 係 曾經發生過咁嘅事嘅、 嗯。 之後又係乜都冇曬咧，即係失蹤咗咧、嗯。之後就用一個有個探險員就用呢個方法咧，咁就真係生咗火啦，咁、 啊、 救咗成隊人咯。 嗱，咁我咧，當我冇做好功課，就唔知係咪真係有人係咁樣嚟去做過。咁而家 Jeffrey 話俾我聽，我知啦。但係我咧又係啦，我都話我天真無邪嘅啫，我對呢個世界認識都係睇戲睇翻嚟嘅啫。就一套電影咧，我都幾中意嘅，都睇咗兩次。第二次我仲係捉阿女，即係叫阿女睇嘅、 嗯， 就係、是、拍於1997年嘅。其實唔係好出名呢套戲啊，就叫做《暴雨殺》，中文叫《暴雨殺》，但係英文叫《The Edge》，Edge 就喺個旁邊啦、 嗯。 其實咧，佢入面有個求生嘅道理喺度嘅。佢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故事其實好簡單咧，就講好一個超級有錢佬。呢、這個就係《沉默的羔羊》嗰、那個食人狂魔扮演嘅、哦，就好著名嘅演員叫 Anthony Hopkins、 哦。 Anthony Hopkins，OK、okay? 嗯。咁但係咧，佢就帶一成班老友記咧，就去阿拉斯加嗰個度假屋嗰度度假。好豪華嘅，咁、但係佢個老婆又後生又靚嘅，咁、但係點知原來我老婆就勾佬，就同佢嘅一個好朋友，就後生過佢好多嘅，嗰、個就係 Alec Bowen 啊 ，Alec Bowen 其實而家成日做嘅，喺電視劇有做嘅嚇，咁 Alec Bowen 咧就係、是有路嘅，咁有路咧，但係點知佢後嚟咧就係、是、佢哋唔知去即係、就是、一個 trip 啦、啊、去玩啦，就。出咗意外，出咗意外咧，卒之佢哋呢一即係呢兩個男人咧、 嗯， 就失散咗、 哦 嗯。其實佢唔係噶，最先仲有個黑人嘅，有個後生仔，三個人嘅。咁樣咧就失散咗。咁但係咧，卒之嗰個黑人咧就慘啦，就俾只紅人食咗。哇！嗰幕真係啊、哦，原來佢因為嗰度你知阿拉斯加好多大灰熊啊嘛，嚇、 嗯、 嗰、啊、大灰熊就講佢又係嘅。咁其中一幕已經係講基本常識啦。佢嗰個俾人食咗咧，咁本來嗰個男主角。即係呢個老呢個啦嚇，即係 Anthony Hopkins 就已經叫Alec Bowen 咧，啊佢好似唔係先嘅，佢好似就係話受咗傷啊，受咗傷咧，佢就係叫嗰個黑人咧，就係話唔該你將你即係染血嗰啲爛咗嘅衫咧，你都即係甩咗出嚟㗎啦，你一定要好小心咁埋咗落去個泥土度，擁實曬佢。點知佢冇聽話，佢冇聽話，卒之咧嗰啲衫就咁掉喺度。咁所以後嚟咧就俾嗰只大灰熊咧就跟嗰個氣味嘅。嗱、因為即係我哋完全唔懷疑嘅，但你唔好忘記咧，動物嗰個嗅覺咧。系比我哋敏锐好多好多倍嘅，佢、一闻到少少血腥味咧，佢方圆可能几里咧，佢都闻到嘅。于是其实你以为已经走甩咗，卒之佢就根据佢嗰件血衣，佢如果系咁依挂咗喺个树枝上面，咁啊死啦吓。咁、于是咧，嗰只大灰熊就追到嚟，咁收尾就食咗嗰个咬死咗嗰个黑人嘅。咁佢就再去逃亡啦。咁後嚟係講佢點樣對付嗰隻大灰熊，即係個大灰熊直情咧就係咧食過翻尋味，就係即係鍥而不捨，係要追住佢哋兩個。咁而家就兩個啦，一老一嫩。但係其實嗰個嫩嗰個咧，即係都四十幾歲啦，但係嗰個六十幾啊嘛。咁但係原來嫩嗰個咧就係勾引佢老婆嘅、 哦。 但係原來講呢個有錢佬咧，佢係俾佢發現咗呢個秘密嘅，但係佢一路都唔講出嚟。而且喺嗰個咁樣嘅環境， 最緊要就係生存啦、survival 先啦，仲講咩大綠帽啊，係嘛？即係綠帽嗰樣嘢好次要啦，係嘛？咁所以成套戲就係兩個男人做曬嘅，但係一啲都唔悶，好好睇嘅。咁臨尾就係講咁樣生火啦，用冰。 哦，用冰 嚟。用冰嚟生火就嗰套戲嗰度拍出嚟嘅。 犀利。 犀利啦，好嘢啊嚇！好啦，咁但係咧，其實我諗咧就係我話 可能講一個禮拜啦，咁但係即係我永遠都係啦，我而家咁樣睇落去咧，起碼講三個禮拜。 咁多呀，咁多嘢。 三四個禮拜都講唔曬啦，所以下個禮拜 Thomas 係走唔甩嘅。 係喎， 係嘛？Thomas 走唔甩，快啲翻嚟講埋交功課。